讲日常完了之后 ，Wendy 复习第六个，然后我们会讲第七跟第八个，我们就稍微多讲一点点好了。今天上课，因为上次停课嘛，那个日常啊，我记得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记不记得他说这个从这边来啊？经文那个阿宝问曾志长，如果是蓝色那一本是291页，如果其他本的话我就不知道。志长啊是信州桂溪人，调年出家，他很早的时候就去出家了。那么他啊问了六祖慧能一个问题，他们你看哦，第七品比较难的地方是说，都是这些已经修行很久的人过来见慧能。你看前面第一到第六啊都是在讲慧能到某个地方啊去做那个讲法，就讲给普罗大众听，所以没有我觉得难度不没有这么高。第七品我、哦、为什么这么难，连我自己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哇那个看不懂诶，后来还好弄到了那个简风文那本注释。第七品后来它难是难在因为都是这些已经出家很久或者是修行很久的这些老参，听到慧能的名号就过来觐见慧能，就是来问他一些问题。那你要知道慧能这边是禅宗嘛，禅宗这边都是参的，所以他们中间的内容是高来高去，再加上你记不记得每一个人啊都饱读诗书啊，每一个人都是说啊，我这个楞严经、楞伽经啊，念了可能20年，这个法华经啊，诵了8000遍，然后啊，又是什么涅槃经啊，那个都是一些非常深奥的经典，全部都是禅宗里面很深的这些了义经。那么他们修行了很久，甚至有一些人已经明心见性了，是来找六祖慧能帮他受记。那么中间呢？那六祖慧能怎么来跟他受记，怎么会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明心见性呢？就中间会跟这个人有一些简短的对话。那么这些高手过招呢，高来高去，他一两句话他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明心见性。所以他所讲的那话的内容啊，都是正双关语。这个是第七品后来比较难的地方。哦，那我们今天就那么讲第五个章节，这个日常啊，这边稍微还比较简单一点，他就来问这个六祖慧能啊，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到底什么意思？他说他自己啊，跟着另外有一个这个大通和尚啊，就是反正跟着一个寺庙的和尚，那么想跟他学习，想要去，反正你去看这一卦的都是禅宗的啊。第一个你要记得，这也不是别的派门，就是全部都是禅宗的。那禅宗想干嘛？最后就是希望能够明心见性，所以他就说，哎呀，他跟着那个大和尚啊，或者跟那个方丈学了好久，根本都没有学到东西。那么他说啊，其实到那3个月，他就每天在那儿那个可能帮忙打扫一下，也从来没有听到那个大和尚或者那个方丈跟他们讲经说法。还是有一次他说他自己到了那个房间里面去找那个方丈，就问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我想要学啊。这个时候他才跟那个方丈有那么一个对话。那个对话是怎么回事呢？最主要啊，这个对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小和尚们啊，为什么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因为他们所跟的那个师父可能教的不是这么好。师父自己都没有明心见性，那你再教小和尚，那你教那小和尚怎么明心见性？都没办法嘛，那等于是盲人问道于盲，自己已经瞎了，再去问个瞎子，这路怎么走？那这怎么可能走得通？啊，所以你看啊，他跟老和尚之间的对话呢，我们呢，就要去看一下那个大和尚啊，教着小和尚的时候，大和尚的内容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要去看这个经文，你要去把问题抓出来，这样子我们才正，就是说我们才是真的懂了。你看啊，他说啊，他有一戏啊，他读入藏室啊，就问那个人啊，什么叫做啊，某甲本心本性，到底问大通和尚说，什么是我的本心本性？那大通和尚怎么去跟他说呢？大通和尚就跟他说，哦，问他汝见虚空否？他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虚空啊？哦，那他对方就说，有啊，我看到虚空啦。那小和尚，哦，大通和尚说，你有没有看到虚空？那小和尚说，有啊，我见到虚空了。那大通和尚就说， 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就问他说，诶，那你见到这个虚空，你觉得这个虚空啊，有没有相貌？那个他说，好，我们先讲大和尚说虚空啊，有没有什么？那小和尚说，虚空哪有什么相貌，虚空没有形象啊。那我们看大通和尚说什么，他说啊，你的本性啊，就犹如这个虚空，了无一物可见，名正见，无一物可知，叫做真知。哦，这一个啊，就是大通和尚跟他讲，哎呀，所谓的明心见性，就是说你不能有任何的知见，你不能知道任何事情，你也不能看到任何事情。啊、哦，他说这个就叫做这个，如果啊你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东西叫真见，没有知道一件事情就叫真知，无有青黄长短啊、哦，但见本源清净。他说哎，外面青黄长短，所有的分别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见到本源清净了，原体觉体圆明，即这个就叫做见性成佛，觉体圆明即见性成佛。这个啊，就叫做真的，就叫做如来的知见。他说我听了和尚这样，大通和尚这样跟我讲，我还听不懂。那难怪他听完之后没办法明心见性，因为大通和尚自己都偏到了一边去。那大家看这个经文，你的重点你一定要能够看懂，说诶，大通和尚问题出在哪？他告诉他，你如果什么都没见到的话叫真见，什么都不知道叫真知，这个东西他进到了断灭里面去了。所以啊，这其实你看我们刚刚所讲那个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就是告诉你真空啊，它是不爱妙有，妙有也不爱真空，真空它是要能够把妙有现出来。妙有是什么？它随缘变现的。如果你今天什么都见不到，什么都不知道，那怎么会有妙有呢？你就变成小乘人的断灭偏空里面去了。所以大通和尚自己没有证悟，你这么去高教小和尚，小和尚肯定不明白，那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不知道，外面的分别也没有了。其实事实上有没有青黄长短，其实还真有青黄长短。我们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平等是我们心的平等，不是外面的所有的外境并没有分别，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重点。到最后如如不动的心啊，并不是我们的心我们变成植物人了，没有觉知了，并不是，而是说我们的心是处于一种清明的状态，但是它不会去一直不停地做分别或被外境所困扰。但事实上，但重点是说你必须也要明白，真正的觉知并不是断灭。所以你看开心禅他有跟你讲，你的心啊跟你的耳朵都安住在你的声音上面，都安住在这个境界上面，这只是第一步的觉知，就已经告诉你，你的心是要有觉知的，你的心不是没有觉知的，禅定不是发呆。哦，你说，哎，我刚刚发呆了十分钟，我是不是禅定了？那肯定不是，禅定是有觉知的，发呆是没有觉知的，那十分钟一下就过掉了，我发呆了，所以不是这样子的状况。哦，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就说啊，他说你这个老师所说的其实是有知见的，这个知见是到哪里去的呢？就断灭的知见，你着有是着相，你着到空里面呢还是着相。所以啊，他说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如果你一法都不见的话，你还存有什么样的一个念头呢？一法都不见，所以你存了一个无见，就是你还执着在一个空里面。这个就好像哇，云朵把这个我们的那个太阳啊给遮住了，你没有办法见到真正的太阳，还是被云遮住了。不知一法呢，守空知，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又着到了偏空里面去了。你的那个知见是空的知见，是真的是偏空的知见，就好像太虚啊，整个虚空里面闪电，那闪电是不是真正的虚空？不是，好像很接近虚空了，是闪电嘛，似有似无，但是它还是不是真正的虚空。所以啊，他告诉你啊，你如果这样子去理解的话，你是没办法真正了解的啊。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就是你要知道说一念，你的一个念头，连明心，这是所谓明心见性，这连念头都没有，你非常的觉知清明，但是你的念头不会一直的在起伏，这个是我们讲的明心见性。那这样的情况，你灵光就常现了。 所以他是说，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你还是必须除去你每天该干嘛干嘛，对吧？你要煮饭就得煮饭，要上班得上班，要上学得上学。你就算该出去玩，你也出去玩。但是你在身体在外面跟这境界接触的时候，你的心啊，要能够有觉，一直处于觉知当中。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非常愤怒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了觉知了。你因为你的心啊，安住在那个愤怒的那个情绪当中，你失去了你的觉知。当我们很想买的时候，哇，拼命想方设法要买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觉知了。因为我们的那个情绪，我们的意识就深深陷入到我想买的那个念想当中。所以平常我们就在外面行走，日常生活行走江湖，你的心啊还是必须是安住的、安定的、如如不动的。所以就金刚经里面讲的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但是那如如不动绝对不是偏空。这一个 chapter 他的老师就错在把自己真正所谓的这个解啊，是说真正明心见性把它解到偏空，解到断灭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 chapter 最大的问题。哦，那我看五至二，五至二啊是在讲三乘法。那么他又同时又有一天问老师啊，他就在这个六祖的门下啊，他就问老师，他说佛啊说三乘法，又说最上乘，他说弟子未解，是不是能够请你来教授啊？三乘，我们上一次的那个心经我记得有讲过，三乘在讲什么？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法门哦。我们凡夫，你看看，所以三乘你要记得，那个就等于说是这整段是在讲法华经的东西。三乘啊，他就告诉你看，我们凡夫啊，是不是追求快乐啊？有的人追求名，有的人追求利，有的人是色，有些人是什么都有。那么，但是他追求的所有东西，其实最终是为了什么？其实是让自己快乐。那么，所以他说：“好，你是凡夫啊，那我就给你五善十戒嘛，五戒十善嘛，你要遵守这五戒，你要做十善行，你才有办法长期的生生世世、累世累劫能够做人或做天人。这个是人天秤啊。那么这个东西啊，还不算我们修行的法门。真正的三秤是什么？是小秤、中秤、大秤啊。小秤是什么？刚刚讲过了，我啊觉得人生很苦，所以我想出离。佛陀就给你一个四圣谛，告诉你苦集灭道，你就对不对？你就这个知苦，断集悟道，那个叫做什么？悟道灭修道，知苦断集悟灭修道。你知道苦，你就要断掉苦的因。你悟灭什么？你希望你非常仰慕，你希望能够有一天极尽涅槃，那你就要修道，知苦断集悟灭修道。所以我就给你四圣谛的法门，你就好好去修。这个是小乘人，最后呢，他至少能够出离。而中乘我们讲过，对吧？十二因缘，春光百花开，秋堵黄叶落。看到这个因缘，我知道人生无常，所以佛告诉你，我教你十二因缘，你就照这个修。你要逆走十二因缘，明天晚上会稍微讲一下逆走十二因缘。这个时候你能够处理，这个是中乘啊。小乘呢是能够心求极乐涅槃，小乘跟中乘二乘人呢、啊，他是心求什么？极尽涅槃啊，就是断灭偏空断灭。那我至少先给你一个法门，让你处理。大乘人呢？大乘人说：“哎，我知道，我不能够这个安住在那个极灭的偏空里面，我要出来，我要救苦救难。”大乘人是什么根性？非常喜欢那个功德庄严。小乘人喜欢极尽涅槃，大乘人呢喜欢功德庄严。哇，哪里有众生我就去救哦，我要行六度，那个我不把我自己的这个需求放在前面啊、哦，我就是大行六度，我要庄严佛土，我喜欢功德。这是大乘人的根性。但是大乘人的根性啊，有个问题啊，我们有讲啊，他还是没有办法，他有是有，他在这个度众生的时候啊，他觉得还有众生可度，哦，还有六度可修。那么他在追求极尽涅槃的时候呢，虽然他不执着在极尽涅槃，但他觉得还是有那么一个涅槃可证。那么到后期他觉得还有佛国可证。 哦，对于他来讲，他法执没有去，虽然我执放掉了，但是法执他还没有断。哦，那么，所以你看，这叫大乘。大乘是什么？大乘就行菩萨道。但是大乘的前提，就我们讲说全教菩萨，全是什么？权宜之计嘛，方便法门，就权宜之计。他大行六度，还在追求庄严佛国土等等。那么小乘、中乘、大乘不同根性的修行人，我给你不同的法门。但是佛说啊，这三个法门都是前期的。我最终最终在法华会上，我最近在一直在重听那个叫做境界法师法华，今天讲得非常好。如果不想等明年上课的同学，今年其实你们就已经可以开始听，你甚至不用上我的课。只是说境界法师讲的比较长啊，比较有些东西他可能不相干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他讲的很棒，他就告诉你佛最后他呀讲，就是说他等于也跟阿弥陀经一样，没有人请他的这部经，他就自己出来讲，他就告诉大家，他讲之前先把一些因缘不具足的5000比丘让他先撤了。因为这个法太深了，这些人听的话可能会心生疑惑或者诋毁或者是恐惧等等啊，对他们不好，就把真的最后啊，那能够这个一乘的那个根性的众生，那个听法的这些他的学生留下来啊。那么他就告诉你说，前面的小乘、中乘、大乘这三乘其实都是方便法门。我真正这一世啊，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这方便法门讲完了。我现在时间不多了，也自己快要入灭了。我必须把我这世真正要讲的这部经讲出来，叫做《法华经》。也就是说，你不管小乘、中乘、大乘，最后我都希望你能够跟这一乘接轨。这一乘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大白牛车，之前讲过。小乘是羊车吧，中乘是鹿车，大乘呢是牛车，但是这三种车啊，都只能把你拉出三界，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佛陀就在里面比喻，说三界有如一个火宅，这火宅失火了，而且重点是他并没有去讲说我们怎么救火，我们怎么去把三界的火宅给他这个里面那个失火的火给灭了，他从来没有讲救火。他只希望把他的弟子啊，就把他里面的儿子，他在那个比喻里面说，我的一共有30个儿子，我想把他带出来，而且他不是所有人都带哦，他只带那有因缘具足的30个，30个人是一个比喻啦，他只带这个他跟他因缘具足的那些佛弟子出来。三界的火灾的火是灭不了的，而且还有很多的众生会在里面，他救不出来。这个是《法华经》讲的，开宗明义就跟你讲，所以我要让你这个三乘的那个车子只能出三界，但是没办法让你成佛。你真正想成佛，你必须要转车子，从你的那个羊车也好、牛车也好、马车也好、鹿车也好，一定要进入我的大白牛车。那个大白牛车会带你成佛道，所以你必须三乘最后，我就是开权显示会归于一，那个三会归一，最后入那一乘法。一乘法讲的什么？就是万法由心造，你不能够安住在偏空涅槃里面，你也不能够这个住在这个大这个叫做什么叫光庄严佛土都不行，你两边都不行，你最后必须入中道，然后你这个中道菩萨道这个中道连最后连中道都得放掉。所有东西都是我一心的显现，所以你从空出假之后，你从假入空以后，你还得从空出假哦。这个是华严经最后，这个法华经最后才讲的。你看他哦，这个佛陀成道之后，第一部所讲的是华严经，华严经是讲给圣人听的，是讲给那些菩萨们，他先把这些菩萨众先度完再说，之后开始讲小乘啊，讲这个开始讲空性，最后他要入灭之前讲法华经，把法华经是我们凡夫啊，还不是圣人的人，但是想要成佛，那你必须听法华经，那最后他才花一天一夜涅槃经讲完入灭，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你，最后啊，其实三乘大法最终都是归于那一乘，所谓啊，他说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那这最上乘是什么？ 最昌盛，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回归那一念心性。但万法由心造，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个地方就是在讲最上乘，最上乘讲的什么？就是在讲你万法归一，最后那一念心性。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对一他们这些有些小和尚来讲，实在太深了。那么《法华经》啊，那个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那明年以后，真有兴趣的人再过来听。那个课程是一个2年的课程，哦，那个说不定讲完了，《楞严经》也差不多刚好讲完。我在想，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第六品的话，是不是不是第六品？第六个故事。智道，智道是在讲那个最后他的那个应该是在讲那个涅槃经里面的内容。我们是不是请Wendy， 我是这个我自己没有复习啊，就麻烦 Wendy 帮大家复习好不好？这个我还真的自己没有花时间复习。那 Wendy 讲完了，我再跟大家讲第七个故事，讲那个行思禅师。Wendy 你在吗？ 好，谢谢。 OK，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久没有讲了，所以我有一点点紧张啦，因为就是这阵子好像有点就是不在忙什么，所以呢就是没有很认真在读经。我今天就尽力讲一下哈。那个第六个故事呢是智道。那智道呢他自己说呢他念了那个涅槃经10多年，可是呢还是不明白他中间的道理。所以呢来请那个六祖为他开始。那我先简短的讲一下那个涅槃经它的内容。那涅槃经我是没有读过啦，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法师的讲解。它大概呢就分成2点。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法身常住。那佛陀呢他在那个涅槃之前，他的那个弟子们都非常的忧虑。那就说呢佛陀呢他不是已经证果了吗？那为什么他的寿命还是跟人世间一样，就是这么的短暂？那希望呢，世尊呢，他能常住于世，不要进入涅槃。那事实上，这个佛陀进入涅槃的境界呢，他并不是油尽灯枯，一切都没有。涅槃呢，是一种解脱自在的境界。你的色身呢，虽然结束了，可是呢，他法身却是常在。那第二个呢，是稀有佛性。就是说一切众生呢他都有佛性，无论呢你是不是犯了四重罪五逆罪，或是你是外道，也都是有佛性。那不管呢你是成佛还是下地狱，我们的这一念心呢就像那个六俗所说的，我们就是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而且呢能生万法。那只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业力的不同啊，所以障碍了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那在那个涅槃经的最后呢，阿难呢他有问了佛陀4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身为佛弟子我们哈就必须要知道。那阿难呢问那个佛涅槃以后呢，第一个我们要以谁为师？佛告诉阿难说我们要以戒律为师。那第二呢是要如何安住？佛说呢要以四念处安住，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然后观法无我。那第三呢是如果你碰到了恶人该怎么办呢？佛说呢对于这些恶人呢，你只要随缘放宽心，不要理会就好了。那我记得在六祖坛经前面好像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说法。那第四呢就是集结的经典要如何令人信服。那佛说在经首呢就放上如是我闻，这个就是可以证明是佛亲口所说的，那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佛陀最后呢希望大家可以精进早日解脱，那不要再受三界轮回之苦，之后呢就进入涅槃。好，那我们现在进入那个经文。所以呢六祖就问那个智道说你有哪里不明白呢？那智道就说就像六祖求解那个涅槃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偈子，叫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这句话呢是出自一个公案，就是在讲佛陀的过去生，他是一个雪山的修行人。那刀立天王呢为了测试他，就化身成罗刹的样子。那罗刹呢就是恶鬼啊，看起来很恐怖啊。当时呢他就故意在离这个修行人不远的地方就说了前面2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 修行人听到以后呢，就问他说：“哎，这个偈应该有四句才对。”所以呢，他就问他说：“下面那两句是什么？”那罗刹就说：“哦，我已经饿了很多天了。如果你要让我说出来，你就要让我吃掉，因为呢，我只吃活人的肉。”那修行人就说：“好，只要你告诉我，我就供养你。”那所以呢，刀立天王就说了下面两句：“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修行人听到就非常的感动欢喜，所以呢，就准备把自己供养给罗刹。那当然，最后刀立天王还是现出了他本来的面目，然后呢，并且呢，称赞他是为了求法，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要了，非常的了不起。那这四句话呢，也是《涅槃经》中最重要的思想。那智道呢，他是不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呢，来跟六祖求解答。那接下来是智道，他说了他自己的理解，当然呢，全部都是错的。那我把智道错误的理解整理了一下哈。那第一，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色身和法身。那他觉得色身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法身呢就是另外还有个身体叫做法身。那事实上呢，色身和法身呢，它是一不是二，只有一身没有二身。那第二呢，他说色身无常，有生有灭。然后法身有常，无知无觉。那事实上，法身呢，它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那接下来他就说，《涅槃经》里面说的这个"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到底是哪一个生即灭，哪一个生受乐呢？他说，如果是色身即灭是乐的话，那色身灭掉了，就是四大分散了，那应该是苦不堪言才对，哪里来的乐呢？那如果是法身即灭，就如同草木瓦石，也没有乐可言呐、啊。这个就是他的第三个错误的理解了。他把即灭想成了断灭，那真正的即灭哈，它应该是清净不染，烦恼止息啊。简风文居士这里讲得很好，就是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就是你对万境呢没有取舍，那你就证得了即灭。那接下来，智道又说，法性呢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那这个是他第四个错误的认知，因为呢，法性它是不生不灭的，而五蕴是法性的用才对。然后呢，他又说，一体五用，生灭是常。这一段呢，智道呢，他是假设说有一个体，然后它还能生出五个用，叫做五蕴。然后呢，就说生生灭灭才是常，那事实上呢，不生灭才是常，二元对立才会有生灭。可是你也不要以为有生灭才会有生有有不生不灭。那事实上，真正的不生不灭呢，它是从来没有生灭，也没有不生不灭。那下一段呢是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这一段。他说的呢是比较像轮回，那事实上呢，如来藏才是从体起用，而生灭呢是相用上的生灭，它是假象才对。那最后呢，若听更生这一段呢，知道呢，他是以为说，除非一直的投胎才不断灭，不然的话，涅槃以后呢就灭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乐可言呢？那这一段就是智道对这四句偈的误解。那我想我们在还没有学佛之前的我们呢，应该也是和那个智道一样，觉得即灭就是断灭，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六祖呢，听完以后呢，就斥责他说：“你是佛门的弟子，怎么可以用这种外道不正确的知见，把它当成是最上乘的佛法？”那在这里呢，六祖就点出了智道的问题。那第一个，前面也已经讲了说，智道呢以为色身之外还有一个法身，那事实上呢，法身、色身呢，它是一不是二。那第二呢，他是以为离开了生灭才能得到即灭，也就是离开了五蕴色身，你才能得到空。那最上乘人呢，是要在色身中见法身，在生灭中见即灭。那因为色相呢，它是不能灭的哦，最重要是你不能攀缘。那第三个涅槃常乐的乐，绝对不是色身所受用的乐。 因为我们凡夫的乐呢，它是躁动的。凡夫所谓的苦和乐都是苦。那涅槃的大乐呢，它并没有二元，它是超越了苦和乐，是没有变动，是安乐而且安稳的，和我们所谓六道轮回的乐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六祖就开示至道说，众生呢，因为迷了，误以为五蕴和合就是我自己，然后呢，又去分别外面的万法，以为这些都是真实实有的，所以呢，好生恶死，念念牵留，一直在轮回中，反而把这个常乐的涅槃当作是苦。所以佛告诉大家，什么是涅槃的真乐，就是刹那之间没有生灭之相，也没有生灭可以灭，那是超越了生灭和不生灭，是超越了一切的二元，也不是把生灭灭掉了才有极灭。那超越了生灭呢，极灭就会现前。那极灭现前的时候呢，也没有所谓极灭有多大多广，这才是常乐。那这个乐呢，也没有所谓由谁来受用或不受用，所以呢，也不会有一体五用之说。更何况至道你说一切的万法都被涅槃所禁缚，这根本呢就是在毁谤佛法。所以呢，六祖他做了偈，第一段呢就从那个无上大涅槃到通达无取舍，这一段的意思是说，这个至高无上的大涅槃，它是圆满光明，然后集而常照，照而常集的。可是呢，凡夫呢以为涅槃是死亡，外道以为是断灭，然后二乘人执着在偏空，什么都不做。那以上这些人所说的这些知见呢，其实都是错误的知见。那只有能超越知见的人，才能了解真实义，才能通达一法不取，一法不舍。那第二段呢，是在讲已知五蕴法，到不知分别想这一段，是说你从内五蕴，还有五蕴之中的我，到外面所有的色尘境界相，都是平等一如的。不要去分别好坏，也不要去起二元对立的知见，空有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要执着。然后常因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就是说呢，当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那对那个见闻就常觉知这些作用，一切都明了。但是你心里不要有你在用诸根的这个想法，而是你要随着境缘去用诸根来利益众生，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行六度”。而在那个接触外境的时候呢，分别一切法的时候，虽然有分别，可是呢，你也不要起分别想。意思就是说，你心里不要有一个我没有在做分别的念头。那如果没有这个分别想的时候呢，才可以妙观察。那最后呢，从结火烧海底到那个许汝之少分的这段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证得了涅槃解脱的人，是通达无生的，即使是遇到了大劫难，或是在这个末法的末世佛法的末世，他仍然如如不动，不会因为外境而心随境转。最后呢，涅槃呢是一个开悟自信的境界，它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形容的。六祖呢希望知道不要在语言文字中钻牛角尖，要把这个知见给舍掉，才能真正了解涅槃经的含义。那知道听完以后呢，就非常欢喜的谢过六祖而退。不好意思，今天讲了乱七八糟，对，就是这样子，谢谢。 讲很棒啊，Wendy， 我已经很久没讲 课了。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开课了，真的，我觉得你可以那个，如果你当然你要自己有兴趣啦，你可以开一些比较浅的，讲的比较就是开始找，就是怎么讲， 因为知道 你已经讲得很好了， 知道这个真的比较难讲，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很多。 对， 非常难讲。我跟你讲，就第七品有第七品有十三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最难的。 嗯， 这个故事连我当初在准备的时候，我都搞了好久。但我觉得你的口条已经，就是你还有你的理解，我觉得你对空性禅宗这一方面，我们上课 so far 理解，我觉得你真的已经可以开一些简单的班了。因 为 难的不敢讲，是说有些人万一到问你问题，那很可怕。你要能够，你知道讲课不是重点，重点是后来学生问你问题，那个比较吓人。 我不行啦，问问题我还是不行。可是呢，我觉得我这几年就是。再加上我前阵子听那个开心禅第三阶，我觉得我对空性，那就像刚老师说的，我会一下觉得哇、哦，我好懂哦，然后一下就说哎，我怎么办？我怎么又不懂呢？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可是我觉得我有一直在进步。 有有，我听你讲的内容，我知道有。我其实听你们讲的内容啊、哦，你们上来做 presentation。平常我跟你们聊天，我还不能确定。你一上来一做 presentation， 我就知道你大概功夫到哪里了。你有进步，而且我听你这一次你今天讲的那个课啊，我觉得你有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是你有之前学习的东西应该又聚集在一起，又更上一层楼了。你可以考虑，因为我跟你讲，还有你想要学的懂啊，你想要学的通透，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讲。你讲了之后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哪里不对、嗯、哪里不懂，或者说哪里搞错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以为你懂了嘛，就后来讲着讲着诶就发现不对了，讲不下去就讲错了，或者说学生问你一个问题你就开始解答，解答讲说诶不对耶，我原来讲的好像不太对。你必须要经过这些过程、嗯、你才有办法真懂。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嗯、你可以考虑啦。我真的觉得你现在是还真可以去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有一些初学者只是讲一些概念性的，讲比较简单的生活话，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哦，当然就是你有跟你有缘分的一些众生，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这个、嗯、你有这个缘分不要浪费了，因为法布施是我觉得如果人世间的角度来看，法布施是的确是一个累积功德很快速的方法，也是能够累积你成佛资粮很快速的一个方法。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因缘可以做这件事情、嗯、我觉得你有哦，我就 go for it。 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有什么小小的班，有的时候我也可以过去帮你撑个场，回答问题都可以、哦、你自己考虑考虑。好，然后刚刚 Wendy 讲得很棒哦，有一个地方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啊，就是超越生灭那个最后那个即灭现前。但是在那个楞严经啊，我们学到后面到二十五圆通的时候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有讲生灭灭已，即灭现前。但是这个即灭现前呢、啊、是说生灭都灭咯，也就是说我空法空，空也空，连空都空掉了。但是就处于一个连空都空掉了一个，这个是哇，连空都空掉的境界哦，大三空空掉的境界。这个时候啊，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分别，你就进入了这个一真法界。但这个时候啊，还没完，你千万别以为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了，生灭灭已，即灭现前，你明心见性了。但是明心见性，我们说，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你有没有圆证？还没有。这一段开始。从现在往后，从这个点啊往后走，就是你必须啊再从空要入出假，要再回来行六度，大行佛事，在梦中大行佛事。在这个点上面啊，你就真正是在空性的基础上面去布施，去持戒，去忍辱，去禅定，回到娑婆世界救苦救难。这个时候我们讲其实真正在行六度。当你没有证悟空性之前，你所做的布施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才做的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善行哦。那跟六度不太一样，六度之所以度，它是要能够度彼岸。这个时候你必须空性为基础，你才有办法修六度，最后到彼岸。我们这个啊，再怎么布施都没办法，因为没有空性的基础。所以你说你要度众生，你必须真的佛陀在行菩萨道。菩萨道不是瞎随便瞎度众生啊，菩萨道是说我真正已经觉悟了，而且我所做的一切是帮助你也觉悟，我们两个一块觉悟，这个叫菩萨道。他从空又出假，为什么？虽然我已经明心见性了，可是我还没有圆证， 最后想圆证，我必须就像法华经讲的，我得出来，我得真的开始大行六度，在梦中大行佛事，那你最后最后才有办法就近涅槃。他是在讲这一段，所以那个生灭灭已，即灭现前这个境界啊，你就知道说他明心见性了，进入一真法界了，没有二元了，开始这个二元已经非常淡了啊，但是。他其实应该还是有二元，可是他那个二元已经非常淡了，已经没有分别了，进入三细相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圆证哦，这个是我们要 keep in mind， 不要 confuse 了。那我们接着讲行思禅师哦，我再看看有没有办法把第七跟第八个两个小故事讲完。那么我们下面再花一堂课呢，就把第七品讲完，这样子我们最难的就算是过关了啊。好，行思禅师他在讲什么？就有又有一个禅师又来了。你看六祖慧人这道场也不容易啊，天天都有来踢馆的啊，什么人都有。那你这13个故事也不过是比较这个代表性的而已。那天天有一堆人来踢馆了。那他说行思禅师这个人啊，生在吉州安城啊，他原来呢那个俗姓啊，还没出家前呢叫做姓刘啊。那么他闻曹溪那个法席圣话，就是他进来参礼就听说了六祖慧能的这个圣名，他就过来。他倒是啊，其实是来问法，有些是踢馆的，你到后面看，有一些呢是来问问题。他说啊，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啊，你看他说你要怎么做你能够不落阶级，这个不落阶级你可以从很多的面向去解。阶级你一看嘛，就是分别，这个阶级啊其实就是外境哦，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因缘生灭法则，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分别。但是这边呢也比较 specific 讲什么呢，就是说哎呀，各种不同的修行人有各种不同的法门，有的高有的低哦。其实你看修行你自己说嘛，小乘中乘大乘，那个大呢显然呢就是高过小，是吧？所以这些都是世间法。那是后来佛陀说根本就没有大中小，什么乘，就是只有一乘，最后全部都是那一乘。前面是方便法门，方便法门就有分别，到了那一乘没有分别。所以他说怎么修能够不落阶级哦，就是不要说各种法门啊，不同的这个阶级，而且甚至你菩萨道呢都有那个五十多个位阶，对吧？有的说五一五二，或者还加四个55个，反正各种不同的位阶。那我怎么样能够不落这个阶级？那老师就先不回答，就问他说：“哎，那你啊是做什么来的？哦，你这个你啊，你是曾经，那你怎么修的？你做过些什么事情呢？哦，你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个人啊就说：“圣地亦不为。”那个人是有修行的哦，他说哎呀，你问我修有什么作为，他说我连四圣地啊我都不照着修。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非常执着在某一个法门上面。圣地啊有些基本上是讲四圣地，但也有地方是解释说啊各种不同的这个法门。他说反正总之我没有执着在任何法门上面，四圣地这个法门我也没有执着。啊，那师父说，那个六祖就说，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是落在哪个阶级呢？你说要断阶级嘛，不落阶级，那你是落在哪一个阶级啊？那个人就说啊，那个人是真心诚意说啊，他说哎呀，我连圣地都不为了，次圣地我都没修了，也没安住在哪一个非常执着在哪一个法门，那和哪有什么阶级之有，也没有所谓的阶级了啦，就是也没有之所谓什么阶级不阶级的。那么老师啊一听，那么他看得出来，当然这个六祖慧人一看那个人讲话就知道他是至心流露，就是真正的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就说诶不错哦，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那个师啊生气之啊，就这个让他就为首重。那么有一天呢、啊、而且就跟他讲说这个人呢、啊、就跟他讲说，他就跟这个人讲说汝当分化一方啊，无令断绝，就是说你啊已经可以到外面自成门户了。那么自成门户呢，你希望让这个禅宗的法，你所学到这个法千万呢、啊、不要断掉。这边是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啊只是说诶刚好这中间有那么一个人来问他，之后、啊、他就让他诶就说诶受记，这等于算受记了。他们两个这样的一个对话就已经知道说诶这个人呢、啊、已经是知道 连法门啊都不能执着，佛法也不能执着，连佛果也不能执着啊，你要行六度也不能执着。大乘菩萨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还执着着我要行六度，有那么一个六度可行，有一个众生可度，有一个涅槃可证得。这个东西是大乘菩萨的问题，是我所谓大乘前期全教菩萨。所以你最后到一乘的时候，他没有这些问题了。哦，有众生就度嘛。其实众生有需要度就度嘛，众生也其实也不是真实存在，都在梦里面啊。有涅槃就证呗。那问题是有没有涅槃可证？其实也没有，不都在梦境里面吗？你看清楚了，你在梦境里面，这个很重要。你没有人要你离开梦境，是说你在梦境里面，但是你必须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你在梦境里面，你但你却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你不用被梦，你不用遵守那梦境里面所有的规则，这个才是重点。那么你在里面就可以大行佛事哦，大行六度，你要怎么众戒这个度众生怎么做都行。你不能不入梦，你如果不入梦的话，你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是你入了梦，你必须知道自己在梦中。你如果入了梦不知道自己在梦中，那还是完蛋，还是不行，那你最后自己都完蛋哦。所以行菩萨道很重要，就是我们那讲菩提萨埵，你必须觉，你要觉之后，而且你那个救苦救难啊，到时候你去看那个二十五圆通啊，那个楞严经里面，我就跟那些同学，像 Carita 他们班都上完了，我说你看里面二十五圆通，他回过头来从空出假，他要进来救苦救难，最后还是一样，观世音菩萨你要救苦救难，我就帮助你啊，慈悲喜舍，但是最后呢还是重点在哪里？讲法给你听，你想要干嘛我就帮助你，但是呢还是想讲法给你听，最后就是用各种方法跟你结缘，然后呢把这个法传给你，告诉你你要觉醒。但是每一个人根性不同，所讲的法不同，也不是每一个人当天当世或当天当月当世就能成佛，是吧？可能要先从五戒十善开始讲，可能要先从苦集灭道开始讲，但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最后还是要引领你进入一佛乘。哦，这个东西后来我就在看法华经，说这个法华经我本来还在想说再多等几年，等原那个楞严经全部讲完之后再讲，但我后来发现不行，因为法华经第一个很简单，整个听法华经你们已经有楞严经的理观了，去听法华经是非常享受的哦，就是真的就是那怎么讲啊，那个叫做行云流水，很容易的。但是呢他确实讲了一些非常重要你原来不知道的观念哦，是这样子。那么好，那这个地方讲行思禅师，这是一个小故事，比较没有太复杂的地方哦。那再来下面一个呢，叫做怀让禅师。怀让禅师啊，也是又一个人啊，又来找那个六祖慧能啊。他是这怎么说呢，他哦是说这个人啊是荆州啊，原来姓杜。那么他呢就这个反正也是来看也来参拜啊、哦。那么这个很有趣啊，这个故事就比较有趣一点。他说这个人来啊，那个六祖慧能就问他说，诶你是甚处来，你从哪儿来的啊、哦。那么这个人啊怎么回答呢，这个人呢、啊、这功夫就没有刚刚那个人厉害，这个人就说，喂我从嵩山来的。哎呀，他一说嵩山来的就糟糕，就着了六祖的道。就答错了。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答你从嵩山来，你看人家问我们从哪来，我们肯定说，哎我从台北来的，我从台湾来的，从上海来的。这个人呢他就说他从嵩山来的嘛，他从答哪来就说从哪来嘛。但事实上你从禅宗的角度来看，你怎么能回答你是嵩山呢？你马上就是从人世间这个俗地来回答，就知道这个人肯定那功夫不行，没有明心见性嘛。那么六祖慧能啊就问他说，啊你那什么物啊凭什么来的，那你怎么来的啊，啊怎么来的，要是问我们，我们一定说搭火车来的，高铁来，刚开车来的，是吧，走路来的。在那个野史上面啊，也不是野史，就是说这个古大德他们有述是说，这个人啊他回答说什么呢，说似一物即不中，说哪一个东西都不对。事实上他不是当天回答这一句，当天呢、啊、他知道自己答不出来，他真的又去回去参了一段时间， 那么再过来，他就请啊，自己请六祖再问一次，说你可不可以再问一下我上次那个题目啊？那这一次他回答什么呢？说似一物即不中，也就是说啊，说什么都不对，哪一样东西没有办法用来比拟？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明心见性人，人家问你从哪儿来，你那都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啊，来无所从，去无所去，不是吗？那个一无所去啊，《金刚经》里讲来无所从，一无所去啊，这个来无来相，去无去相，这清净这个我们的如来藏清净周遍法界，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不是吗？刚刚才学的，所以哪从哪来，就当场。就在那儿啊，没有任何地方不是啊，无有一处不是，所以你不会从哪儿来。那你所以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些人来问六祖坛六祖，我就跟你讲说第七品啊，它里面故事不长，除了温迪讲的那一段，还有前面几个有几个故事难，在后面几个故事一点都不难，但很深啊。所以你看啊，他如果问凡夫说你从哪儿来，那凡夫啊应该答从哪儿来啊，凡夫是从烦恼来的。凡夫就在二元的烦恼世界里面呢、啊。那他如果问这个二乘人小乘中乘说你打哪来，那二乘人应该打哪来，他说我从极静涅槃来的，我就在那偏空涅槃一片死寂涅槃里面来的。如果是菩萨呢，菩萨啊，菩萨是中道，他行中道，但是他心里还执着有那个中道，他从中道来的。那你今天问佛呢，你真正明心见性了啊，即灭灭以空，那个生灭灭以即灭现前，那这个是从如来藏啊，那不就是那个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嘛？所以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回答到似说似一物即不中。那老师就问他说：“哎，那你什么都是说什么都不对啊、哦？那你这样还能修吗？还有没有办法修正啊？”他就说。这个人就说，怀让禅师就说，哎呀，修正即不无啊，污染即不得。哦，这个修正的话，那个修正啊，其实啊也分为两种。一个啊就是说，一个是试修，就是我们这些人就真的在试修。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实修。哦，实修的话就是你真的已经是明心见性了。那这个人后来来找六祖的时候，那个时候功夫已经了得了。他说如果啊，所以我们就 in general 来讲，就是说修正修，如果你修正的话也不可能不就不是虚妄的，就是说你修还是可以修。那么但是你污染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的心念起心动念了，你说我要修修正啊，就是说你真的是修而不修，不修而修啊。这个以前讲《金刚经》都讲过，是吧？你真的是说法而无法可说啊，度生而无众生可度，所以你就是修而无不修，无修啊，无修而修，这个才是真修。这个修正你就即不无了，你就不会虚妄，就是不会无所，就是说不会得不到不他说为什么讲他不讲得，他讲不无，讲得又陷入了一个执着。不无就是说你不会虚妄啊、不会空虚的，你会有东西的，但是你污染，但是你一旦起心动念想到我想得或我正在修我将怎么样，那就完蛋了，那你这个时候就得不了。哦，这个时候就得不了了。所以诶，六祖慧人听到这样就知道说，真的这个人啊，他说啊，执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无亦如是。就说我也是这样子，诶，我知道你两句话就知道这个那个怀让禅师已经明心见性了。所以他就说啊，西天般若多罗氏是这个人，这个人啊是一个印度那边的法师，其实他是谁，他是达摩的老师。哦，达摩祖师记得吗？那个达摩祖师是到中国来的第一个那个师祖。他说啊，他说这个人的老师曾经当时有预言什么呢？他说汝足下有下出一马迹啊，马驹吧，踏杀天下人。他说啊，你就跟这个六祖慧能讲说，会有这么一个出一个这个马，一匹良马，这个马会踏杀天下人。你不要想说他把所有天下人都杀死，不是，他是说会真正能够消除天下人的烦恼，众生的烦恼。哦，所以就是这个马祖，他这个是不是他这个我看一下，我没有看书啊，我看一下， 他说这应该就是这个禅师，是不是叫做马祖禅师啊？我看看，没有看书，我找一下书看一下。对，就马祖禅师，应该就是这个马祖禅师。这个马祖禅师非常厉害，在禅宗里面啊，也是一个人物。所以就是啊，受记啊，很多年前就预言有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说啊，因在汝心啊，不需诉说。但是这所有的东西啊，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以后会出来哦，这个变成一个有名的禅师，就是能够说法哦，这个帮助众生，帮助天下。这件事情你就放在心里啊，也不要说出来。那么这个让就是谁？这个让就是这个怀让禅师啊，后来应该就是不是？他应该讲说怀让禅师，对不起，我讲错，怀让禅师后面他有一个弟子是马祖禅师。他说马祖怀让禅师下面有一个弟子是马祖禅师，那么你就把这件他跟六祖慧能跟他讲说，这是前面的祖师爷爷预言，你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哦，那么你呢已经明心见性，你就出去可以独居一方了。那么所以啊，但是呢这个人呢虽然了解之后啊，就是说他领会了以后，但是他没有走，他还在那个六祖慧人旁边呢，大概侍奉了15年哦，之后才真的到南岳去那边开始南岳到那边去开始弘法哦，他叫做大慧，那么叫做原来叫怀让禅师，后来就他死了之后呢，就叫做大慧禅师，就追谥吧，就他追谥他叫大慧禅师，但是他后来应该就有一个从这个大慧禅师或怀让禅师这边出来的，尽得所有的衣钵，那个是马祖禅师。马祖禅师在六祖禅，就是说在禅宗里面相当相当有名的一个禅师。好。这是第七跟第八哦，第九，那我们下次讲吧。我看下次讲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我们下次讲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哎，那个 Wendy， 你上次是不是你记得？我在想你下次上课，你是不是说那个你上开心禅第三节？我记得你是有一些想要跟同学分享的，对不对？我在想第七、第八你就不要复习了，因为很短。我在想我们下一堂课要不然我们这样分配，你呢就先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那个开心禅三阶，那个我们怎么样禅修空性无我的那个想法，然后你还要讲这个，因为你又配上你下礼拜你们两个要合讲空性嘛，哦，那个这样子的话你讲完我就把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啊五个小故事把它讲完，这样子我们第七品就圆满结束，你看这样行不行？ 好， 然后之后啊，八跟九呢，两个都不难。第十呢，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六祖坛经啊，我在想在大概七堂课、六七堂课，那么也就结束了。那么也就是明年三月之前就结束。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就看看你们结束之后呢，你们要不要愿意去参加台北那边？我们如果有法华经，就大家一起啦，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过来。哦，我们就六祖坛经之后我们就不再多上课了，我们就回到你们班，就是如果是你们班的话就是楞严经，但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有兴趣的可以参加那个法华经，到时候你们再私讯我，如果有兴趣的话私讯我，到时候班级组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好，那今天的课有没有问题？